阿弥陀经卷第13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29。复次乔使家至展不周，东胜山州，犀牛霍州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展不周、东胜深州、犀牛霍州、北俱泸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，十善业道。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，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师他读诵，若转书写，广令流布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可以过，乔使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，广说一切无漏之法，声闻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，速入声闻，正性离生，得预留果，得一来果，得不还果，得阿罗汉果。独觉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，速入独觉正性离生，见此正得独觉菩提。菩萨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，速入菩萨正性离生，见次修行诸菩萨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乔使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，广说一切无漏法者，所谓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、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无漏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、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上道止、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五眼六神通、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、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 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。假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一有情，住欲留国，所获福聚，优胜教化，南展不周，东胜深州，西牛霍州，北俱泸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，十善业道。可以过。乔使家，诸有修行，十善业道，不免地狱、旁生、鬼去。若诸有情，住欲留国，便得永脱三恶去过。狂交令住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而不生别。假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展不周、东胜深州、西牛霍州、北俱泸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住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，不如有人交一有情，令其安住，独觉菩提。何以过？乔使家，独觉菩提所有功德，胜欲留等百千倍故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展不周、东胜神州、西牛霍州、北俱泸州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独觉菩提，所获福聚，不如有人交一有情，令去无上正等菩提。可以过。乔使家，若交有情，令去无上正等菩提，则令世间佛眼不断，所以者何？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如来应证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一切世间皈依供养。一是故，乔使家，一切世间若天、若魔、若凡、若沙门、若婆罗门及阿苏罗、人非人等，应以无量上妙花幔、涂散等香、衣服、璎珞、宝钏、幡盖、众妙珍奇、伎乐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。乔使家，由此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施他读诵，若转书写广令流布，所获福聚胜前福聚无量无边。可以过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，广说一切是出世间圣善法故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大王众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都使多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、 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梵众天、梵辅天、梵慧天、大梵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极光净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现天、善见天、色究竟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苦圣地、极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五眼六神通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佛实力、 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法不共法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欲留、欲来、不还、阿罗汉及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欲来相、欲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独觉及独觉菩提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行，施舍可得。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，世间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施舍可得。复次乔释迦，至四大洲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叫小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十善业道，云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他读诵，若转书写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黑锅：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，声闻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声闻正性离生，得欲留果，得依来果，得不还果，得阿罗汉果。独觉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独觉正性离生，见次正得独觉菩提。菩萨种性不特切罗，修学此法速入菩萨正性离生，见次修行诸菩萨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法者，所谓布施波罗蜜多、境界波罗蜜多、安忍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、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

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善空，无边异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真如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无漏思净律，思无量，思无色定，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思念住，思正断，思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五眼六神通，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赞摩地门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教一有情，主欲留果，所获福聚，优胜教化，中千世界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，实善业道。黑过，乔使家，诸有修行实善业道，不免地狱，旁生鬼去。若诸有情诸欲留果，便得永脱三恶趣故，况教令诸一来不还阿罗汉国，所获福聚而不胜别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教中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不如有人，教一有情令其安住独觉菩提。黑过，乔使家，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留等百千倍故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教中千界诸有情类，令其安住独觉菩提，所获福聚不如有人，教一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。黑过，乔使家，若教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，则令世间佛眼不断。所以者何？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如来应正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一切世间皈依供养。一是故，乔使家，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及阿苏罗人非人等，应以无量上妙花曼涂散等相，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，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。乔使家，由此当知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

外口内外口，空口大口剩余口，有为口无为口毕竟口，无际口散口无变异口，本性口自相口共相口，一切法口不可得口，无性口自性口无性自性口，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无漏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眼六神通，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依有情，住欲留国，所获福聚优胜教化，如是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修学十善业道。黑过乔使家，诸有修行十善业道，不免地狱旁生鬼去，若诸有情住欲留国，便得永脱三恶趣故，况教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而不胜别。卷第131。